途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闻，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舒秀文是朱旭最敬重的老师之一，他饰演的《骆驼祥子》里的虎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话剧演员必须要把台词说好，思想感情是通过台词表达出来的。就像歌剧演员必须把歌唱好，这是一个道理。虎妞在全剧里的重点戏都是大段的台词，大段台词很难讲好，也是最考验演员的功底的。舒秀文扮演虎妞的台词讲得十分经典，不论戏里虎妞向刘四爷挑明她和祥子的关系后父女二人的争吵，还是虎妞到曹先生家找祥子谎说自己已经怀孕，企图说服祥子必须娶她的这两大段台词，舒秀文不但吐字归音准确，还有韵味，他更是把台词的思想内容字字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让观众不会漏掉每句话的意思。尤其快节奏的长台词又要一口气说下来，不倒字儿，不变调，不断气，字字都要底气十足，清晰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这是功夫，观众听了是一种艺术语言的享受。朱旭经常到排练场看舒秀文拍戏，到剧场看舒秀文演出，从观众的角度去感受，去欣赏，又从演员的角度去研究，了解观众的反应和效果。朱旭经过对舒秀文台词的潜心研究后，带着问题敲开舒秀文的房门向他请教，舒秀文毫无保留， 热情地把自己的经验讲授给朱旭。翻开舒秀文的剧本，只见在台词中间密密麻麻地注视着许多小字儿，仔细查看后才发现还有不少符号。哟，这是干什么用的呢？经过舒秀文的讲解才知道，他除了注视台词的意思以外，符号的标注是说明在什么地方该换气，什么地方根据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节奏该缓下来还是加强，什么地方要突出重点，这些都有着细致的处理。可见舒秀文在台词上下的功夫，那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这给朱旭极大的启发。朱旭明白了，这多是从曲艺界学来的方法。他像拨开迷雾一样的豁然开朗。舒秀文把台词讲的那么经典的秘密，终于被朱旭探索到了，并且让他总结认识到，台词不是会说话就行了，是要经过艺术加工、艺术处理，才能够成为台上真正具有魅力的语言，是艺术性的语言。把别人的经验一旦变成自己的，就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朱旭继续不断地研究、琢磨、反复实践。皇天不负有心人，朱旭在原有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地跨越着。他把学习到的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哗变》《芭芭拉上校》以及电视剧《末代皇帝》中。语言的动作性、目的性、性格化、音乐性、节奏感，朱旭都掌握得准确，而且自如，不露技巧的痕迹。我在观众席里和所有的观众一样，为朱旭讲出漂亮而又精彩的台词报以热烈的掌声。朱旭在学习了舒秀文的经验后，又有所发展的做了一些改变。他从剧本上把台词抄在小本或者卡片上，经过抄一遍就能够加深他的理解和印象。对方的台词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处理，都清楚地记在小卡片上。因为是小卡片，放在口袋里很方便，不论是排练厅、摄影棚还是汽车和飞机上，随时都可以掏出来琢磨思考。这已经形成了朱旭几十年来的创作习惯。无论戏份多少，台词都是朱旭最关注的重点。掌握台词要领是朱旭从成熟的艺术家那里得到的启发，学到的技巧。仁义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值得朱旭学习的不仅有舒秀文，还有许多位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例如叶子、田冲、赵韵如、朱琳、蓝天野、苏民、吕琦、胡宗温、郑荣等，都是朱旭学习的榜样，是他尊重的老师，也是和他相知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的艺术修养、创作态度、艺术道德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朱旭一生的艺术道路，使朱旭受益匪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朱旭与仁义几位大师级艺术家的关系亦师亦友。朱旭不仅善于吸取他们在表演上的长处和经验，也由衷地佩服和尊重他们。在艺术上，朱旭尊他们为师长， 因为他们都比朱旭大几岁，一龄也比朱旭长。在生活里，他们又都是好朋友，是知己。朱旭是他们的小老弟。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是多年的酒友。现在这几位良师益友，有的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有的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丧失在舞台上再创造的能力。想起这些，朱旭有着无限的感慨和惋惜，他经常在心里怀念着这些好友。于是之，朱旭非常佩服他在龙须沟里对程疯子的塑造。于是之在北京人艺众多老艺术家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是在焦菊隐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理论指导下，第一个在表演上获得成功的演员。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要想生活于角色，先要角色生活于我。要想创造形象，首先得有心象。焦先生的这些话，我总难忘，只好照办。于是之，确确实实是在焦菊隐的调教下成长起来的大艺术家。焦菊隐之所以选择于是之演龙须沟里的程疯子，演茶馆里的王立发，是因为他对于是之早有了解。早在1947年创办北平艺术馆的时候，在夏衍著作焦菊隐导演的《上海屋檐下》里，于是之饰演了李陵碑，这是一个在旧社会被压在底层的小人物，是巡夜的更夫，于是之演得得心应手。后来他又在黄宗江编剧的《大团圆》里演一位不问政治整日陶醉在小提琴琴声里的大哥。通过这两部戏，于是之的演员素质、创造能力等方面，焦菊隐都有所了解。说起于是之的文化修养，也是在种种困难条件下披荆斩棘积累出来的。于是之酷爱文学，童年时由于家境贫困，屡屡辍学，他只好断断续续地读大学。在好朋友的帮助下，在辅仁大学听过课，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因为经济关系他都没有读完。于是之是一位半工半读自学的没有大学毕业证书的大学生，可是他的文学修养一点也不比有毕业证书的大学生差。他熟读国内外著名诗人的诗歌，自己能写出一篇篇漂亮的散文和一手好书法。正因为于是之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很高的理解能力，才创造出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例如茶馆里的王立发，骆驼祥子里的老马。1985年于是之退休前演出的最后一个戏是洋麻将。故事发生在美国的养老院，揭示出两位孤寡老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极细微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展现了人物性格受到扭曲的社会原因。这个剧的演出得到社会上极高的评价，中国戏剧家协会向全国文艺界推荐演出，推荐他们的创造精神、表演艺术的基本规律和美学原则，是将体验和体现相结合的十分成功的表演艺术的典范。特别对于于是之、朱琳两位老艺术家炉火纯青的杰出的演技给予盛赞。龙须沟，不管看过电影还是舞台演出，只要一提起这个戏， 首先在人们的脑海里出现的就是于世之塑造的程疯子。程疯子发病的这场戏是精彩名段之一。程疯子好强又不得志，内心十分痛苦，长时间不被周围人所理解，他委屈压抑郁闷了多少年的痛苦，突然在一天雷鸣闪电的日子里爆发了出来。他又发了疯，要冲出家门。程娘子当时是韩冰饰演的，为了阻拦程疯子，和他奋力抢夺院门。程娘子为疯子发疯而感到心痛，撕心裂肺的一声狂喊：“疯子！”这声狂喊震撼了疯子的心。程疯子惊呆了，带着无助而又愧对程娘子的目光，愤懑的激情变成了更深重的痛苦。他缓缓地沉静下来，反倒去安慰程娘子已经破碎了的心。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的停顿，这个停顿不是为了停顿而停顿，而是让人感到程疯子的徘徊不定，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够安慰程娘子的心。突然的安静让人屏住呼吸，紧密地关注着程疯子内心的变化，观众的心被紧紧地抓住，久久不能松弛下来，如置身其境，忘了这是在看戏。这场戏韩冰演得真切动人，于世之的无言动作演得深沉，更是催人泪下，观众席里发出低低的啜泣声。这场戏的处理和节奏是导演的功夫，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体现是演员的本事。程疯子的艺术创造不愧是于世之的成名之作。于世之有一篇关于程疯子的艺术总结，朱旭反复研读，从中朱旭看到于世之所付出的艰苦的劳动，他精心研究于世之如何在生活中从唱单弦的名演员荣建臣的身上选择出由于他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手势和走路的姿态，又怎么把它有机地运用在程疯子的身上，又如何把外部动作和人物的内部动作有机地融为一体。朱旭更看到于世之首先对于角色的精神世界有着深透的理解，体验着角色的内心生活，才在舞台上创造出一个鲜活的程疯子。这个真实的典型的艺术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旭通过对于世之这篇艺术总结的研究，掌握了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坚定了走现实主义艺术道路的信心。他明白了一条很重要的原理，戏演的不是形式，是人，是人的内心世界，形式是根据内心的需要而存在的。每当朱旭想起于世之扮演的程疯子，就会在耳边响起那悠扬的吆喝声：“麦，大小，哎，小金鱼嘞！”这是程疯子哄着小妞子玩的时候的一声叫卖，如今已经成了绝唱。于世之患病以后，逐渐地丧失了思维能力，丧失了记忆力，丧失了语言能力，永远不会再听到他这声既有凄凉沧桑感，又有着十足的老北京韵味的叫卖声了。这悠扬而深沉的叫卖， 不单纯只是一声叫卖，而是发自人物内心的呐喊和心声。朱旭没想到这个深刻动人的魅力人物都痛惜在舞台上失去了这位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演员，一位真正的话剧艺术家，一位知心的朋友。从年轻的时候起，于世之就是朱旭在艺术上的崇拜者，那时他们私下并不认识，当两团合并以后，他们两个人一见如故，亲密无间。朱旭不管碰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于世之倾心交谈，他们俩也是酒友，每当散戏以后，买点花生米豆腐干一瓶二锅头，到于世之的房间，边吃边喝边聊，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他们谈话的范围很广，几乎无所不谈，谈恋爱，谈结婚，谈家里产生的矛盾，谈角色创造，谈艺术的规律，谈个人的思想，谈对某件事情的观点，谈对某本小说的感受，谈书法，谈读字帖，天南海北，广开思路。谈到有共同点的时候，高兴地举杯畅饮，产生不同看法的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让谁，争到最后谁也下不了定论，好像相互之间便默默地妥协，就好像谁也说服不了谁，不了了之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到深夜，谈到很晚很晚。于世之比朱旭只大两三岁，可是他却像是朱旭的老大哥，老成持重，有时又很风趣。排骆驼祥子的时候，于世之演老马，老马是在旧社会给死人抬棺材的杠夫，年老体弱，还有老寒腿的毛病，抬不动棺材，也就失业成了沿途讨饭的乞丐。这个角色也是于世之创造成功的人物之一。有一天不排戏，大家在排练厅看服装设计图，设计图中的老马首次上场穿的是杠夫的衣服，最后一幕的老马已经在路边倒卧了。服装师给老马设计的是一件不能遮体的破烂的棉袄，于世之很满意这身衣服，忽然他眯缝起小眼睛笑了，冲着璎珞城说： 哎，要是荒诞派设计，嘿，没准儿给老马穿一身牛仔装的乞丐服，膝盖上掏两个窟窿，肚脐眼上一个大窟窿，往那儿一站，嘿，正好是一个品字。 璎珞城撇着嘴摇摇头，十分认真地说： 不对，没准是拿张报纸糊身衣服穿上呢。也不错，又有文字又有照片的，再加上套色板，色彩缤纷，远看嘿嘿，还挺鲜了呀，没准还成了欧美时尚新装嘞，一时红火起来，老马兴许不当杠夫，改行当模特呢，你信不信啊？ 殷若成不以为然地说： 就您这老寒腿。 于世之说： 哎，不走猫步，我走马步。 说完，于世之真的站起来，立了歪斜的走了两下所谓的马步，就跌坐在椅子上了。两个人忍不住的悄声笑起来，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还保留着一份天真，时不时的